贝门人有第14品以前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好，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啊。那15、16品讲完，我们会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大家再走一轮。那个十五、十六品啊，不难啦，而且那概念以前都讲过。他讲什么呢？他一开始又开始讲这个，那个叫什么？叫做功德的比较。那么，你会看《金刚经》啊，你会看有无数次功德的比较，也不是无数次啦，大概有七八次吧。整个《金刚经》啊，大家啊，看《金刚经》，你一定要经文能够熟。所以呢，我们在讲到现在往后讲，就会讲说哦，前面有些经文啊，什么地方提了什么事情，所以这种呢，你就要想说，哎呀，那我要够熟。那我们大家在讲说，哎呀，这前面提到这边，现在又有了，你会知道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看看啊，他这边说须菩提呀、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先来了，就做功德比较了。那么初日份啊，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终日份。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份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或后日份呢、啊？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啊，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啊！哇，那这一段你看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它的意思到底在哪里？他说啊，所以他说这个，第十五品啊，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功德比较？你看啊，白话文的话，应该看起来很容易。他在说什么？他说其实就是在讲啊，有一个人，善男子、善女人，当然是笃信佛法的人啦啊，那个时时刻刻啊，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以身布施，初日份、终日份。后日份，他等于古时候的印度啊，他可能那个时间没有那么成熟啊，没有几分几秒，所以他告诉你白天一次，这个大白天一次，中午傍晚一次，晚上又一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停的在做身布施，不停的在做身布施，哇，生生世世哦，时时刻刻哦，不停的在做身布施。那你想想看，这个功德有多么的大，多么的大，多么的大。他说啊，但是啊，如果有一个人，什么样，他做什么事情呢？另外一个人啊，刚刚是讲甲路人甲，他现在讲路人乙呀、啊。若复有人呐、啊，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他说，但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啊。听闻这个《金刚经》，他能够信心不逆，不逆啊！他的重点在于信心不逆这两个字，不逆这两个字。他说：“其福甚彼。”哇！他说：“如果能够听闻信心不逆，都已经这个功德啊，是胜过哇！你累世累劫、日日夜夜、随时随刻以身布施，那更何况不但是听闻信心不逆，就比较厉害了。”就他的功德就比较大，那更何况有人是书写、受持、读诵，而且为人解说。那你说，我们先看看啊，什么叫做信心不逆啊？信心不逆很重要啊。我们那时候在讲《金刚经》的时候讲说，哎呀，信、解、行、证这四个步骤，大家应该都是记得的。前面八品在讲信，信心的信。那么从第九到十六品就是我们现在学呢，解释的解，信心的信是说，哎，让你有了这个初步的信心，对《金刚经》是有信心的，之后呢，你能够做更多的了解，所以九到十六品啊，给予你更多的细节。之后呢，行啊，《金刚经》的下品，让你说不但相信了解了，而且你能够付诸行动。最后呢，证是能够啊证得了。啊、哦，证得了明心见性了，证得了觉了，所以呀、啊，你想想看，什么叫做信心不逆？不逆是不可逆转的、啊，就是不可逆啊。我们有讲说啊，这个是不可逆的，这个是可逆的，化学变化是不可逆的，物理变化有的是可逆的啊，那化学变化是不可逆的。什么叫不可逆？是再也不可能回头，没有办法再回头到原来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这个信心已经到了极致了。他是不会回头的，他是不会退转的，然后在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他是不会生变的。 所以他说，如果你的信心到了这样子的地步，那你去听，你听到这个经典，哇，那你去听闻这个经典，你的功德就比生生世世用时时刻刻日以继夜用生不时去布施的功德还大。更何况你的功力是这样子的功力的人去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这一句话其实正重点在于哪里？信心不逆。好了，那我们先对前面你要去做一些复习啊，为什么你才能够去了解他的这个今天这个信心不逆或日以继夜用生布施到底他的功德有多大？有没有人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讲福德的比较是在第几品？你如果不记得，我们今天复习一下，你要把这个地方 mark 下来，拿一个小纸条贴在那一页经文上面，以后再看到福德的比较的时候，你就要再回到这里一层一层的去比较，你才会有这个层次感。比如说啊，第八品翻到那边，看到没有？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现在大家一定要把那个经文啊，不管你是用《金刚经》，还是用姜维农，还是用净空法师那本书，你把第八品这个地方找出来，应该是第八品一开头，对吧？然后呢，他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时候是财布施。有人啊用了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布施，那这样的福德多不多？所以第一次福德的比较，他是用财福报。怎么样的财福报呢？用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去布施的福报。然后他告诉你，如果啊有另外一个人，就一某甲，他是用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布施的财福报来布施，那某乙呢，他是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演说金刚经。他说啊，那这个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的人啊，一定是比那个以三千大千世界这个珠宝金银财宝去布施还要大。这是第一次功德的比较。那你要去思考，那个金刚经不能瞎念啊，你要去想说它内容到底为什么一直做细微的改变，它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你要记得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布施啊，财布施分那个布施身分为什么？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财布施分为什么？内财布施、外财布施跟内财布施。外财布施是金银珠宝嘛，对吧？钱财啊、物资啊、这些资源啊，那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内财布施是什么？就是身布施，就是并不是拿你的身外之物，而是拿你的身内之物。身外之物都可以放弃，身内之物比较难放弃。身内之物其实是包括你的肉体、你的时间啊，你去做义工，义工的话是不是内财布施？就是你不是拿钱去给人家，但是你付出了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身体、你的体力，所以这个东西叫内财布施。一般来讲，内财布施的功德是比外财布施大的。外财布施是最容易的，我有十块啊，我给一毛，我给两毛，我给一块，给五块，有人十块都给出去，没问题，这都有可能。但是要你把你的命给人家，是不是很难？内财布施不见得一定要把你的老命给人家，或者你的小命给人家，是说你要你的身体啊，你的身体、你的体力、精神这个方面是要付出的。所以内财布施啊，到我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钱啊就可以随时放下。就算是守财奴，大部分的守财奴在要死亡的那一刻，如果你把钱给人家可以换命的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所以这边就有很大的层次不同啊。第一个财布施啊，是分为内财布施跟外财布施，所以身布施的功德是比财布施的功德大的。所以你就去想啊，刚刚我们讲十五品的那个身布施啊，内财布施功德是比第八品的这个外财布施是要大的。那外财布施，可是你要再去想一件事情啊，第八品啊，你先把它那个贴张纸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刚刚要再退回来，我要教你们怎么去看这个 这个《金刚经》的那个层次啊，你一定要把那个层次不同那个层次抓出来，你才有办法看得明白，你才有办法觉得这东西是趣味横生。否则你这心里想，所有的东西怎么都讲一样，前后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到底怎么回事啊？所以你去看啊，那你把刚刚那张贴张纸对吧？那第十一品把它翻出来，你去看第十一品啊，你看看他说 如恒河沙。如恒河沙等，你去看看如恒河沙数，如是等。我看看啊，他那一句话 exactly 怎么讲？他第一个，我看一下啊，第十第二次的经文故事，自己贴了一个，快第八品第一次，我看下次是第十。或者有人找到跟我讲一下，我先找一下。第二次是用，好，第二次是十一品，对不起，第十一品，须菩提，找一找，第十一品啊，没错，我刚刚看的是对的，十一品。你看第二句，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善男子、善女人矣，七宝，如果像七宝满这么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去布施。你看啊，第一次第八品，它是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但是到了第十一品呢，它是用恒河沙等三千，你看所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所以第十一品的功德是比第八品大的。我们先把这四处功德啊，目前学过的这四处功德，我们先标出来，然后看它的经文，然后我们做比较。第一处是在第八品，第二处呢？是在第十一品，所以第八品是用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七宝，那第十一品是用什么？三千大千就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恒河沙呢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还用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么多的珠宝七宝去布施，这是第十一品教的。那再来是，我们先把这四处标出来啊，然后我们再看它经文到底为什么差这么多。第三处是身布施，哪里有身布施？是不是第十四品啊？第十四品有讲身布施，大家找一找，如果有找到，告诉我哦。第十四品， 第十五品以身布施， 哪里？第几品？ 是第十五品以身布施。 十五品。哦，十五品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是十五品啊，十五品就是日以继夜在用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啊。我现在要找的是，我应该是13 好 品 像 吧， 是 我 十 猜一 三 下， 品，十三 我 品 觉得应 第 该 三 是 十 十 五 三 页， 品啦。对对 对， 对，我不知 十 道 三 第几 品， 页，可是应该是十三品， 35到36。 十三品啊，等一下我把它叫出来。今天贴了太多纸啊。第一个是第八品，第二个是第十品，再来是十三品。十三品是用， 后面， 生命不实。 对，好，你是用第几页？你是45页是吧？ 35到36。 哦，你们是经文啦。我现在要把我那个标出来，因为我是好久没看这个嘛，就十三品。你们这四个页先把它标好。哦，我看到了，我自己标到了十三品，我看到，看到，看到了，看到了。第十三品、十一品，对，我这个地方折进去，所以没看到。好，第一个是第八品，然后再来第十品，然后十三品，然后十五品。我们 so far 上半，我们学到是这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十品是讲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不对，第八品、第十品讲的是什么？第十品讲，十一品讲的是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珠七宝。到了第十三品呢，是讲说，然后改变咯，变成生命布施咯，不是金银财宝，是生命布施，有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对吧？等到第十五品是什么？日以继夜，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好了，这四个，所以前面两个是金银财宝，外财布施，后面两个是内财布施。这个是前面上《金刚经》上半所讲的。好了，那我们看一看，请问我平时如果说我面对面上课，我都会要来问你题目了，现在不问了，因为大概除非有人告诉我可以答得出来， 问你为什么，我先取个提示，为什么八九第八品第十品第八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分别有四次的不同的功德，功德越来越大，那为什么都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为什么每一次的功德后面就等于说他为什么每一次他会功德越来越大，有没有人找得出那个层次在哪？这个才是今天讲上课最重要的地方。你一定要懂为什么它一步一步会越来越深，你才能够看得懂《金刚经》啊！你要去想这件事情，《金刚经》它一开始讲都一样嘛，小学课本一开始讲，你去想这个道理。小学课本一开始讲，一定比如讲加减乘除，加先加，然后再减，然后乘除，然后开始呢，可能有一些小数，有一些分数。然后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等于说你数学的程度越来越高，它一开始讲最简单的，然后开始讲最高的。其实同样的东西啊，我们以前上课是这样上，《金刚经》也是啊，它一开始是给你讲一些很简单的道理，然后越讲越深，越讲越深，而且越讲越深的时候呢，表示啊，如果你都能够照着它里面所讲的来做，那你的功力是不是比之前强？你看看第八品他讲到的功力是什么，第八品其实就是性嘛，对不对？性解行证，我们是不是一步一步往前面越来越深，第八品啊是让你有信心，所以那时候三千大千是七宝布施的人，我看看啊，等一下，要把这个地方弄出来，把这个地方把经文把它抓出来。你要去想啊，到第八品的时候，我们讲过些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啊，你是了解了空性。我们讲过见相是不是能够见性？然后我们讲过我空法空，空也空。所以当时啊，是介绍了很多福慧双修的概念，我空法空，空也空的概念。讲到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概念。在前面的八品哦，我要跟你大概提一个醒，就是说前面的八品，你如果只学了前面的八品，我们现在你去把九到十二十六品全部放下，你去想一想，如果你学到了前面的八品，你的功力大概在哪里？你大概知道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你大概学到了，哎呀，我空法空，空也空，是需要把我执放下，法执放下，最后我执法执都要放下的，这个想法也要放下。大概你会有这些概念，然后你知道说，哦，这个什么是修福，什么是修慧。如果是这样子的功力，那么那时候呢，你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演说金刚经，你的功德大概是能够去跟七宝，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这样子的功德的比较。其实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这已经是基本上那个财布施的极致了啦。那个恒河沙跟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已经 也没有差太多。当你是一个亿万在亿万在亿万的几倍，其实那东西都已经大得不得了。但是他真正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你金刚经的功力不同的。所以在第八品的时候啊，你有了大概的概念，那么你懂了这些概念之后，如果那个时候此刻啊，这个人能够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解说金刚经的话，他所得到的功德是能够比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还要大，这是第一处。那到了第二处是什么？你去看一下第二处十一品，十一品是用恒河沙这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去布施哦，恒河沙这么多三千大千世界比，表示比第八品要再多的无数倍。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中间那个功能功力到底提了为什么发生？中间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的功德啊忽然增加了无数倍？你去想，他告诉你所有的那个修行，所有的修行其实都是在无为法上面求分别，也就是说他告诉你 你看小圣四果菩萨佛陀他们所有的功力呀、你去看啊、都是在无念不起念，记不记得第九品？所以金刚经你一定要熟，第九品他告诉你说，哎呀，这个出果啊，须陀环啊，我们随便举须陀环的例子，它的中文叫什么？叫入流。如果他心里天天想着入流，他就入不了流，就是因为他没有入流的想法，没有入流的想法，他才有办法入流。所以就是在告诉你说，那个时候啊，不但是有信心，而且他已经开始他的心非常的清净，他能够明白。你去看看第十品是不是有一句非常我们说《金刚经》里面的名言啊，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心”，这个是最大的差别。一到八品是发心，是记不记得发菩提心？我要度化一切众生，我要发心发菩提心度众生，我要福慧双修。等到第十品是什么？我生心了。哎，各位同学，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的差别听懂，否则你根本就没有学懂前面十六品的金刚经。一开始是发心，发心是什么？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要发心减肥，我要发心努力向上，哎呀，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要发心学什么，我发心去做这个事情。等到第十品的时候，十一品是什么？生心了。就是说第十品十一品这边是生心了，我不再发心，这个心已经生出来了，这个心清净心，就是我这个清净的心啊，已经生出来了，已经慢慢慢慢的这个已经生出来了，我不用发心了，这个东西根本是我与生已经俱来的，我不用再发心了。哎，你看程度差多少，一个是我完全没有，我要发心去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说我根本不用发心，这已经在我的血里面了，在我的 it's runs in the blood， 已经在我的身体里面了，所以我不需要不用再发心了，我生心了。也就是说我原来发菩提心，我希望能明心见性，我希望能生清净心，到了十一品就是说清净心已经慢慢慢慢出来了，不用发心了。所以这个时候这样子的功力，你再去为人演说金刚经，你受持读诵，你的功力当然大于前面的人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很会说法的，这个是很多法师啊，那个什么净空法师啊，谭虚法师啊，虚云法师啊，或什么梦三老和尚啊，你说这些老和尚讲金刚经，哎，你说这个 Tiffany 也讲金刚经，那当然我讲金刚经的摄受程度当然远不及那些老和尚老法师讲法，那些老和尚老法师讲法他的摄受能力当然远不及佛陀讲法。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大家都讲金刚经，大家都受持读诵金刚经，为人演说金刚经，为什么可能 Tiffany 随便举啊，这不是，这当然我程度没那么好，就是说，哎，为什么 Tiffany 的功德只能胜过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珠宝，那你去比，那净空法师讲法可能胜过有一个人用恒河沙这么多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那佛陀讲法可能大于那功德大过有一个人生生世世累世累劫每分每秒在做内财布施，那你就明白这意思。因为金刚经一直往前教，那个功德啊，那个功德还有那个摄受能力越来越不同，所以为什么跟人家在做福德比较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好，到了十一品的时候，十一品的时候你去看是用身布施，为什么不是十一品，等到第十三品的时候，因为十三品记不记得我们教什么，十三品已经教导你金刚经的纲领，记不记得不要有言说相，不要有文字相，不要着身相跟境界相，都不着相，完全所有的相一点都不着了，什么相都不着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你再去讲金刚经这个功能摄受能力，那是比身布施，那已经比样财布施了，就已经到了身布施的 功德了。那最后我们刚刚在讲第十五章的差别在哪里，因为这个人上次我们说那第十四品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太重要，所以我们后来又花了一两堂课的时间把第十四品全部重讲一次，为什么？因为太重要了。这个人已经修六度了，已经是心 已经身心咯，已经身心，你要真的一定要熟那经文，你才有办法去体会那层次。哇，这个人已经身心了，一心清净了，而且他照着金刚金刚领，不着名字相，不着言说相，不着身相，不着境界相，再加上他行六度，因无所住而行布施，无所住而行六度。那这个时候你去讲金刚经，你去受持读诵金刚经，你的功能是比生，你的功德是比生生世世无时无刻不在拿内财布施还要大。所以这四处你一定要拿个小纸条把它贴住，随时要翻。为什么？因为后来啊，我们在讲金刚经下半时候还有功德比较，哦，那功德比较更多更大，所以你就要生，你如果这几处贴小纸条的你全部都能够熟悉的话，那表示你金刚经很熟了，那很棒哦。所以你要去，一定要下次期末，等到哪一天期末，其实我们上半啊讲完了，到有个期末考试，我都希望下一次你们办法有没有办法有个 teamwork， 你们自己在那边 teamwork 以后呢，选出四个人来 present， 为什么这四处功德，我就什么都不问，你就问这四处功德比较，看看你们什么时候 ready 可以做个 presentation， 你们自己在那边讨论完，或两两一组，比如你们八个人两两一组，两个人 present 一个 idea， 分成四个层次。那这四个层次，《金刚经》的布施是哪几个不同的层次？它所对应的经文是什么样的一个功力的《金刚经》的一个修行者？那它的分别在哪里？你如果能够把八个人两两一组，把这四个 present 出来的话，你的《金刚经》上半就非常熟了，而且那个层次你也非常的清楚，从前面浅的到后面深的，财布施的功德是不及法布施的，这个 for sure。但是为什么法布施要跟前面各种不同的财布施，为什么法布施也越来越厉害，你就会把金刚经整个读懂。好，等到看看你们八个人什么时候 ready 告诉我，可以做这个 presentation。 你一定要，因为其他班级都考试的，你不考试你就讲不出来，讲不出来就不是真懂，讲出来了就懂了。别人不懂那个讲，如果别人不懂你自己也不懂，自己懂了别人也就懂了。往后经文他说，所以须菩提啊，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那肯定了嘛，已经发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清净经现前无所住行六度啊，那这个时候你所讲的功德这么的大，而且菩萨啊，那个佛啊又告诉那个须菩提，他说啊，哎呀，他说这个经啊，这个金刚经的经文啊是有不可思议啊，你没有办法用思义，你不要这样跳过去。金刚经里面的字，尤其是楞严经里面的字，大家有学过什么叫做妙不可言，就是不可思议，你是不可以去思也不可以去义，你不要想 try to 用你的脑子去想象或者去分析或去思考，你也不要 try to 能够用人类的语言或文字去形容这个金刚的经的经文，如果你能够想象或用语言文字去形容，那根本就不是它的经功德，太不可思议了，这已经是 beyond 你可以用思议，你只要能讲得出来写得出来想象得出来，那个都是能够量化的，它已经没办法量化了，不可称量，根本没有办法说到底有多少，太大了，无边的功德。他说啊，金刚经是为了什么样的人说，是为发大乘者说的，大乘不是小乘，你修小乘没办法听金刚经，听到金刚经你会昏倒，金刚经是为大乘的人修的。为什么大乘？因为大乘是要福慧双修啊，金刚经教我们就是福慧双修啊，修发菩提心啊，慈悲心啊，慈悲为怀啊，自己离苦得乐不够啊，重点是众生要离苦得乐啊，那这是为发最上圣者，就是大乘里面最上最上等的根性的人说的空性大法。我们说啊，这个经文分成了义经跟不了义经，不了义经也就是方便法，了义经是什么？讲真正的真实的状况，不给你什么假借什么什么比喻方便。所以了义经啊，心经啊，金刚经啊，这个楞严经啊，这些全部都是了义经，真正跟你讲实相，真正的道理，道理发生什么事情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就是了义。不了义经是什么？方便法门，比如说阿弥陀经啊，比如说这个地藏经啊， 这些经文是方便法门，比较简单，但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成佛的。你念地藏经是没办法成佛的，你念阿弥陀经是没办法成佛的，那个是方便法门，没有告诉你真正那个大觉，要让你觉醒的那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我们才说，哎呀，念阿弥陀经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最后你能够在阿弥陀佛的那个加持之下，因为发了大愿，你能够进到阿弥陀佛的净土，然后到那边继续修行。没有人跟你讲你念阿弥陀佛可以成佛的，至少这一世你没办法成佛，你要先往生净土，然后继续慢慢修才成佛。但是心经这种金刚经、楞严经、开悟的楞严经，这种大经是让你真正能成佛的。但是成佛的人数很少，因为现在末法时代，在我们说在那个叫什么，在如果你念这样讲好了，阿弥陀佛，你每一万个年人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大概有两到三个人可以进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如果你想要念这个金刚经啊，金刚经去成佛的话，要自己明心见性啊。前面讲说阿弥陀佛能够进西方极乐世界，你至少可以就不用再进六道轮回了。那如果你念那个叫什么金刚经啊，你大概亿万个人啊，亿万个人不是一万个人，是亿万个人中间大概有一个人。那你说我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概就那101个六祖慧能啊，他真的是念金刚经，他那个是不是普通人投胎了？那个早都前可能那个都是古佛投胎，你自己想想看，他听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刚刚第十品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说不用再说了，我懂了，我悟到了。金刚经他没听完，他就悟到了，他就明心见性了。所以那是奇才啊，那我们这些人不行啊，所以才说，哎呀，你不要浪费时间，也不是浪费时间，就是说你啊，就是最后你现在我们学听金刚经、楞严经，先帮你开智慧，智慧开了之后，你有能力一心不乱。所以在末法时期啊，你要希望大家希望走捷径，你就去念阿弥陀佛。所以这是一条路啊。他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为人为广为人说，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成就不可量。他说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赫旦，赫旦如来阿耨三藐三菩提。他说啊，如果啊，他说这个金刚经就是为最上大乘的人说的，最上乘的人说，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那么如果你能够功力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金刚经啊，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其实呢，这个有两种说法，一个是如来，就是其实啊，这个神佛都是知道的，这个佛啊都是明白看得到我们的，你知道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时候是倒过来说啦，世人悉知如来，悉见如来。其实什么意思？就是悉知悉见如来是什么？是众生的佛性吗？是不是我们讲说成佛大觉如来？所以每一个他说，如果你能够到这个功力啊，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早都明心见性了。所以你能够悉知如来，你能够证得这个如来的佛性，你能够悉见如来。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悉见如来？唯有法身能够见法身啊，所以你能够悉见如来的时候，你自己已经证得法身了，你记得自己已经证得佛性了，这样你就明白了吧？其实你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是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啊，诵持读诵为人也说金刚经，我们所做的一切，当然在佛是无不知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反过来解释这句话，意义更深。你悉知如来，悉见如来，就是这个人他能够悉知如来，悉见如来，表示他自己都证得法身了，他自己的法性已经现前，佛性现前了，所以他明心见性了，他才有办法悉知如来，悉见如来啊。所以他的成就不可称，不可量，无有边，就是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这样子的人啊，他有讲什么叫做赫旦？赫旦就是肩负着续佛慧命啊，就是说你要把佛法往后世传承下去的这样子一个神圣使命，叫做赫旦如来三藐三菩提啊。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要把这个菩提发菩提心啊，然后你要把这个菩提，也就是这个空性的智慧啊，或者我们说佛法要能够往下传，后世的传下去。所以他就说这个人啊，不可成就的功德，为不可成就的不可思议不可量不可成的所有的功德，为什么？因为喝旦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要肩负着续佛慧命，要能够把整个佛法往下传承的一个重大的责任。然后呢他说何以故啊，他说为什么只有大法可以大乘的人可以听，他说因为啊这个小法，如果你听小法，你根本都是我人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四见四相具足，你根本没有说知道说诸法空性啊，就是诸法无我，世间无常嘛，人世间无常，然后另外一个呢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诸法无我的意思，所有的万法根本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性，所有的万法本性本空寂，然后只是随缘现象出它的样子，所以万法本无我，小法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证到这个万法无我的这个没有办法证得这个空性啊，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还有我见我见跟我相跟我见，所以于这种经文啊，这种讲这种空性大法的经文啊，他是没有办法去摄受的，没有办法听得懂，他也没有能力去听，他也没有办法听明白，他也没有办法照着做，他更不能为人简说。所以小乘跟大乘，他说你念小乘，你根本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去听金刚经，因为你根本也不会听懂，你听不懂你也没办法照着做，所以金刚经是给大乘的人听的，不是给小乘的人听的。那他最后再告诉你一句，他说须菩提啊，在在处处若有此经，就是只要有这个经文在的地方啊，讲经说法的地方，一切世间啊，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他说啊，所有的天人阿修罗护法天神鬼神啊，这所有的一切经过天人啊，这所有的一切经过这个我们在讲金刚经的地方，其实你们家你在听金刚经，你在受持读诵金刚经，跟我家我在讲金刚经，我们都一样，这磁场连在一起，这所有这整片，他说天龙鬼神护法或者是天人一切阿修人阿修罗经过，他都会把我们这个地方当作佛塔在供奉，佛那个塔庙，塔是供舍利子，庙是供佛像，他说这些地方他都帮你当作寺庙或供舍利子，就像佛或者佛的舍利子在的地方这么的恭敬，对着我们在这边恭敬围绕，然后在这边叫做对着我们行礼坐礼围绕，以出华香而散其处，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表示恭敬啦。其实花呀、香啊、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是一些福德平常我们都用这个华香啊来庄严我们的佛土。其实他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啊，破寺庙，他说你这个地方其实就跟塔寺、塔庙。有佛有舍利子的地方，有经文所在的地方是一样的庄重，他们一样的礼遇，一定会护佑你。这是第十五章讲的，所以第十五品的重点在哪里？第一个，你一定要把前面的四处，这下一次要考试四处那个经文啊跟功德的比较，你要搞清楚它的层次感。然后他告诉你啊，这个金刚经不是念小乘的人去念的，是念大乘的人去念的。小乘的人没有办法听，也听不懂，也做不到，所以不能听，不听的是给大乘的人修，是给大乘人听的，是给福慧双修人听的。那么最后告诉你说，哎呀，所有的人啊，听闻金刚经，就是说所有的人在讲金刚经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地方，人鬼神所有护法一切天龙经过都会在这边坐礼围绕。那第十六品啊，也很简单。第十六品最后啦，就是为我们《金刚经》的上半做了一个这个 wrapping 啊。他说啊，这个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受持读诵啊此经，他说这个地方来，他说若为人轻贱，世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他说其实是这个样子啊。他说啊， 金刚经啊，是金刚经啊，你要知道你修行要有结果，你必须要能够消弭你的罪业。那么金刚经啊，他说如果有人啊，你会说很奇怪哦，这个像这个 Rachel 以前上过台北的班，我们讲过这一段啊，就是说如果你在讲经书，就是你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很多时候啊，如果有一些阿公阿嬷会觉得有拜无波比啊，无拜无波比，其实金刚经啊，你在念金刚经，你的层次要比他高。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真正发心修佛法的时候，诶，反而觉得怎么高，生活开始有一些小的摩擦或不顺，很多的磨练跟考验，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说这个叫做把原来啊比较后面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或者你原本就该发生的事情，它会继续发生，甚至比较后面才发生的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或者一些小小的磨难，它会往前拉，它会让你先比原来预期的时间更早经历这些事情，但是会重罪轻罚。比如说啊，你原来可能要出个大车祸，结果呢扭到脚，啊，原来要开个大刀，结果呢可能牙齿蛀牙，或洗个牙，或牙齿开个小刀，长了一个脓泡开个小刀，很多都是这个样子。你本来就有的果报，那个果已经成熟了。很多时候你开始学金刚经的时候，那其实那果已经早熟了，本来都要出来。但是真的是因为你在佛法的加持之下，你开始行善，你可能还没有很努力的正在行善，但是那个善根已经萌芽了，你有心要做这些事情，那你的因果就会开始转，因为你因果转了，所以原来啊已经成熟的那些恶果，虽然成熟了会现，但是呢它会比较轻的方式现，它不会像原来这么重的这个恶报。那他说有一些人啊，若为人轻贱，世人先是罪业，因堕恶道。你看有一些人修佛的人，哇，这辈子很惨啊，轻贱啊。你看轻贱这种字都是在印度啊，当贱民啊，当奴隶啊，被人看不起，被人虐待啊。他说其实不要，他是在鼓励当时的人，他说你不要这个放弃，你也不要退转。他说其实你是把前面累世累劫所造的那个恶业啊，已经果成熟了，你就在受，你就是把这所有的恶业全部消掉了，恶业消掉了，身心清净，你才有机会在佛法上面有更大的成就。他是在告诉你，他说啊，已经世人轻贱故，因为你已经受到了这些罪业，所以呢，前面所，因为你遭了这些罪嘛，所以前世的罪业已经所有通通都消灭了，全部都消灭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在你这一世，因为你受了苦受了难，你把之前所有的罪业都消灭掉了，所以你就能够得，你就能证果了，能够证菩提了，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证得无上菩提。他就告诉你，你千万啊不要觉得说，哎呀，怎么搞得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啊？他说你千万不要失去你的信心啊。他说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在燃灯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挪由他诸佛悉皆空养无空过者。他说他拿佛自己的那个例子，他说，哎呀，我在过去这么多年啊，无累世累劫，不是这么多年，那么多劫，生生世世在无数无量的佛前面供养，从来没有 miss 过，从来没有说，哎呀，这个没有做到啊，无空过者，从来没有过错。他说啊，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于后末世，你看佛法末世，所以经文上有讲末世，末世只是我还没有看到说是末世到底几年，但是我们现在就末世。他说，如果在佛法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如果有人就像我们这些人所得功德，他真的在鼓励我们啊。他说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啊，就是刚刚他所讲的在千万亿无数劫前面的供养佛，他说如果后世在佛法末世有人能够读诵金刚经，那比我的功德要大上百千万亿倍啊。他说 我所念的功，他说这个人啊的功德，他说我自己的功德不及那个人的功德百分之一千万亿分之一，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所以我他说我们这些佛法末世，如果能够拿一本金刚经念一念，当然你是要真的能够信受奉持啊，为人演说啊，那还不用为人演说，能够受持读诵此经就比佛的功德还大了，你去看看那多吓人的功德。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算是第五处啦，第五处的功德。他说啊，他说你去看啊，他说刚刚前面四处是第五处，所以你们到时候把这五处的功德拿出来。他说啊，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哎呀所得功德啊，他说如果我现在真的告诉你们把那功德全部讲得清清楚楚，他说有人听到了会心生狂乱胡言不信。他说啊，如果我还真把所有的功德全部细讲，那么佛法末世有人听到他会心生狂乱，会发疯的，会不信的，他会狐疑的，他会觉得这个不可能的，胡说八道的，怎么可能呢？真的，他说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所以我也不能再说了。他说当知啊，只能告诉你当知是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他说的经文的力量是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第十六章就是要告诉你，学到这里他要告诉你金刚经这个能量，它的能力是不可思议的，它能够帮助你，让你能够有力量去go through你人生本来或者后来所应该经历的一些苦难，然后让你的这个罪报啊能够重业轻罚，然后呢让你能够有能力度过这些苦难之后，你就把你所有的罪业都消弭了，消弭之后呢你就能够非常的有力道的去修行，能够冲出三界。你原来业很重的时候是没办法冲出三界的，你听到金刚经会不信，然后你想要信想要念金刚经就会发生一堆鸟事，让你没办法上课，没办法去念，然后怎么念也念不懂。哎，奇怪，人家念都念懂了，我怎么就念不懂？很多时候业力缠身会让你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才说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就去磕大头，磕大头也是一种帮助你消弭罪业的方法。你说真的还假的，我都不知道到底磕了大头有没有用，哎呀就算没用你就当强身健体吧，你每天磕他几十个大头，我跟你讲你的身体强壮的不得了，你的腹肌很厉害，我跟你讲至少你的腹肌是有的，然后你可以减肥，你可以当运动，万一他真的没办法帮你消业障的话。但是我跟你讲 I swear on my mother's name, on my 我自己的 name, my mother's name, 这个东西我亲身经历，它能够帮你化解你非常多的苦难而且没有办法改变的病痛，我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经过了，所以你一定要去相信磕大头是非常有用的。那万一你存疑，你说哎呀不行，我还没证明能够有用，我不想磕，那你就当做能够强身健体，你能够有很好的核心力量，你能够有腹肌，这样也很棒。所以我们今天就把第前面的十六品讲完了，十五十六呢我们下一次上课还会再复习一次，但是我今天还是赶着把它讲完了，这样子能够在2019年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啊、就是我们把金刚经的上半竟然全部讲完了。那么上半我们下一次上课呢就从十五十六品复习，然后讲第十七品。第十七品啊比较难，第十七品呢你说难也不难，为什么？如果你前面十六品学得很好，你第十七品是不难的，但是如果你前面十六品学得不好，你第七十七品是难的。前面十六品啊是告诉你不要着相，从第十七品开始是告诉你不能起心动念。那么我们是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会上，那么我们先把下一次上课时间确定一下，六是不是一月二十号？我的记录是一月二十号星期一，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没过年，所以台北同学应该还行啊，反正美国同学不过年所以应该无所谓，24号才是除夕。好，今天到此为止，我们来开始发问了啊。应该这样讲啊，金刚经因为它不想让你着到断灭里面去，就不想让你着到空里面去，所以它从人世间跟真谛跟俗谛两边它都讲，人世间是俗谛，所以它还是跟你讲功德， 他必须告诉你，因为是福跟慧都要修。他如果只告诉你所有都是空的，完全没有任何功德，那谁还要修？怎么修法？修什么？所以他还是要导引你。到最后他告诉你，等到你学到金刚经下半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连所有的功德都是空的。他说告诉你啊，因为菩萨就是不 care 功德，不 care 福德，他才有最后变成菩萨。因为真正的功德跟福德不要在人世间享用，他要你出三界。这到金刚经下半他会开始讲。所以啊，你上半他还是告诉你功德有福德，你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没有功德有没有福德，在人世间来讲是真的有。因为我们有没有业力？有。你带着全身的业，我也带着全身业，我们这所有人带着全身业来投胎来这个地方，有没有业？有啊。没有业怎么可能没业？苦得要死，对不对？虽然有喜怒哀乐，但苦得要死啊。那所以业是真的吗？所以功德他要你行善，功德也是真的。在你在这个梦境的时候，当你在这梦境里面业是真的时候，那功德也是真的。所以他要你行善，能够把你消弭你的业力，一边当然你受苦经过挫折，然后行善累积福德累积功德，能够帮你这整个人生，至少你现在缘分已经现了，你在这人世间挣扎，那他希望让你这一世能够走得比较顺畅。之后呢，他会告诉你真正的功德啊，其实我们这叫福德，我们叫做福德。真正的功德啊，其实是出三界，就是不可用人世间的这个福德去比较。那个很多人说，哎，人世间的叫福德，出三界的叫功德。就像你讲的嘛，那个谁，梁惠帝是不是还谁问那个说，哎呀，我建庙建这么多东西有没有功德？其实他说没有功德，但有福德。福德跟功德的差别是什么？我跟你讲，你讲穿了就是福德啊，是着相，你有所求啊，你着相的去行善。功德的是什么？功德是你不着相、不住相的去行布施、去行六度，那是功德。你出三界，你着相，哎呀，这个还希望有好报，那你就会有好报，那个叫福德。其实简而已。简单的来分别就是这样子分别。那么福德功德其实也是人世间的名词啦。我不知道这样子有没有回答到 Rachel 的那个有吗？哦，其实福德功德就一个着相，一个不着相，一个出三界，一个留在人世间享福。但是他还是要告诉你，要你不停的跟你讲福德福德福德。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投身为人啊，你不行，你只修慧不修福，你出不了三界。所以你还是得不停的用人世间的一些东西来鼓励我们，或像萝卜放在那个白兔前面，让白兔能够跑，就这意思。但是到金刚经后面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呀，那个福德那个功德根本菩萨不要。他不着福德，不着功德，是不是说他不肯要？是不是他没有在想这事儿？所以后面会越来越深啊、哦！所以现在为什么说要等学完整个《金刚经》十六品，真的哇搞通了，你才有能力去做法布施？你要知道，法布施不是说我只懂这一句，我就不停的 repeat 像鹦鹉一样，人家问你问题，你要能解释啊，你知道吗？你要能解释，所以那个整个工程准备功夫是很大的，不是哦，像我们心里想的这个样子就能够做了，所以那不容易的，但是有一天一定能做得到。